惑仔手机游戏，打造香港真实场景，建设黑道模拟城市。你所熟悉的浩南、大飞、地中海三百位万人坐镇。 浩南，你都跟我好耐啦，你大个仔啦，生性啦，铜锣湾系你噶啦。 跟住大佬 B 占领铜锣湾，威进油尖旺，古惑仔 online iOS 安卓即时免费下载。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们的呃拉一周节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几尽，你要听我哋呃拉一周啦。你听紧嘅系 Legacy，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同埋无限连线嘅网络媒体。开始3月21号晚的北上频道，咁先同我拍档咧讲声生日快乐先。牛一的刁民又喺度，过咗都要讲噶。 讲嗰个唔系我啦， 讲又闹，唔讲又闹。 讲嗰个唔系我啊，大佬。 唔系你有冇啲咩即系同香港人利益有关嘅生日愿望先？ 我就唔好讲我个， 俾三秒你啊。 即系琴日咧，就啱啱喺大陆翻嚟啊嘛，咁样。哇，唔系。我诶，而家星期四诶翻大陆就庆祝生日啦，系咪先啦？谂住啊，约咗女仔啦，咁样 顺利啊嘛？你个 party？ 我星期六嗰个 party 好顺利，好玩。 即系有冇人冲入嚟叫你翻死翻香港啦？抄年妈个 B， 早有啊， 嗰啲咧 系。喂，因为可能我嚟嗰时候，可能水货太捻多水货客啦。 嗯， 即系又话平息咗冇水货客嘅，点解咁捻多嘅咧？喂，我喺落馬洲過過關，足喺大陸嗰邊排咗成半個鐘頭到咯，冇冇鳩好似半個鐘頭到。 嗯， 我前面啲全部係死貨。 咁你想暗示啲咩？ 即係 暗示嗰啲 你踢劫嗰啲咧， 係咪辦事不力咧？冇料到咧，係啊， 你知啦，過咗正月啦，正月嗰時候就梗係少人啦。 嗯， 咁你有冇效嘅咧？ 係咯， 咁你下次使唔使點樣？即係使唔使捉過死貨客？咁咧就你又蒙住塊面啦，就唔認自己係熱狗啦，捉個水貨客就叫佢跪喺度，就面去美羅中心， 嗯、 跟住就呢啲水貨客啊，撲你個街啊，跟住割喉放血咧， 即係好似文革咁樣跪玻璃， 好似 IS 牛鬼蛇神， 好似 IS 咁，你殺一個殺一兩個水貨客啦，係殺一兩個咁，以儆效尤，咁樣踢冇卵用嘅， 要拍條片嘅喎， 係啊，所以就要面對跪喺度面嗰個人，就要面向呢個美羅中心咯，係嘛？嚇熱狗大本營戴咗蒙面嘅，佢哋慣啦，但都唔認係熱狗嘅 ，OK？ 嚇可能會唔會有啲效咧？因為嗰次我同一隻熱狗，唔係就有一位朋友啦， 係一隻熱狗， 佢都唔認係熱狗嘅，係啊 ，OK 嚇， 唔係睇佢做緊咩啊嘛？ 咁佢話 每個人有唔同身，即係唔同時候有唔同身份， 即係嗰度火咯，火都嚟啊嘛！咁我話佢話踢擊冇問題，我話喂你恃強凌弱，欺善怕惡啊，人多嚇人少，你都冇問題啊！咁你殺個水貨佬都問題㗎啦，你知佢點答你啊？佢話某程度打仗啊嘛， 唔係 打仗啊嘛， 唔係本土 殺一兩個， 本土前列腺表咗態㗎啦，殺就算係有人，就算係發生搞出人命都冇問題， 冇問題啊嘛，咁啱啦，遲重 IS， 但而家 IS 喺度招兵喎，你擺明同阿黃仁達搶生意啦， 結盟咯， 搶生意啫， 係 啊，搶生意咯， 係啦， 將來都幾啦，恐怖， 即係 IS 企得更加激進， 喺呢個位 系啦，咁冇运行。 嗱，而家你冇唔系你鸠？ 你难保2016年 IS 揾个人出嚟选议员噶， 赢紧啦， 喺九龙东咁嘅大捻王， 大 捻王， 你唔选就要又要跪喺度，又要面向四成物价。跟住练练练有词，跟住割喉放血， 有道理喎、啊。 话俾你听， 咁你呢两 阿阿阿达，你想选，你搞掂咗 IS 先，你要 唔系？你呢两年你搵杀一两个人先， 睇下先。 系啦、啊，如果唔系真系选情告急、 啊。系啊，真系危险啊！话俾你听，我真系希望你真系。我希望你选到噶，话俾你听，但你一定要做啲嘢咯，系咪先 ？OK 啊，咁你同 IS 抗衡，哇，咁你民族英雄啊？ 唔系啊，人家都成功争取到水货客星期日休息一天嘅呢个劳工权益先啦、啊。星期日肯定嗱，每人走水货啦，而家 咁样， 我一就算走咪一至六咯。星期日都要避一避啊！咁佢哋喺勞工權益方面咧，咁佢哋都有啲貢獻嘅，即係起碼有一日嘅休息先啦、 啊。我唔會係咁樣睇，係 咪先標準？ 我會覺得 標準工時 係將來會點樣咧？ 係 啲水貨客，佢哋都會聯貧結隊結黨，我唔會匿埋散收收咁去入貨啦。 嚇 ，group 埋一個人。即系二三百人啦，差唔多啦。因为星期四嗰日我见到真系二三百人嘅嘛，话声咧 ，group 埋一齐，走去执货。 嗯， 你埋嚟听啊， 系啊， 你埋嚟听啊，踢鸠翻你个背囊，屌你老味。 唔系呢个预可以预期 嘅，预期到嘅。 唔系呢个一个斗勇武嘅一个策略嚟噶嘛。咁你嗱 你抢人衣食就为如杀人父母啊嘛，呢郁文讲啊嘛，大佬啊，系咪先？你而家夺人衣食、啊，咁、嗯、人哋梗要勇武还击你噶啦，系咪先？咁迟早嘅事噶。系咪先？喂，而家問題係最恐怖就係我哋呢啲，即係我就覺得水貨冇乜問題嘅。而家係咪買唔到奶粉啊？唔係啊，你有咩買唔到啊？ 唔係你冇食奶粉啫，你又涼薄啦咁樣講嘢。 唔係而家今日你係買到奶粉啊嘛？ 你唔係一個禮拜食幾罐啊，大佬？你個 BB 一個禮拜食幾罐嗰啲？ 即係而家唔會冇人買唔到啦。如果買唔到就應該 我答唔到你， 應該 係 有一個好深層次嘅矛盾喺度啦。係咪先？而家冇人買唔到，而家有乜嘢你喺香港買唔到先？唔係啦嘛，買到啦嘛。OK， 而家你係咪覺得人多咗？係好撚多人，呢樣真話嚟嘅。但係你住喺邊度先？你係咪你可能住喺美羅啫喎？即係聽你過嚟係咪先？即係水貨唔關你事噶嘛？ 大圍嘢啊嘛，人哋 大圍嘢都咁都啱嘅。 香港嘅利益啊嘛， 咁都啱嘅。 佢為你出頭喎、 啊，係 啊， 啊， 即係他們不代表我， 係喎、 啊， 佢代表你喎、啊， 代表我出頭，你問下我應唔應該踢個夾先？ 係， 我係認為唔應該踢個夾嘅，我係應該好似 IS 咁嘅，啊跪喺度面向美羅中心，跟住割頭割喉放血嘅、嗯、，OK 啊，你代表我，你咁做 OK、 嗯、 啊，你唔係代表我踢下夾，因為踢夾呢一樣嘢，坦白講，我了解嘅其實、 嗯， 我理解嘅。即係自從我打咗個古惑仔我拉之後，喂，原來人多蝦人少啊！你自己 level 強打 level 弱咧，係好撚過癮噶。 自強凌弱， 自強凌弱，人多蝦人少。 但係有句， 好撚過癮。 但有句成語，大家要明啊嘛。一山還有一山高啊嘛。即係譬如你嗱，譬如話你大家如果有入去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睇下、啊、即係譬如呢一兩日有個網友都 po 咗一條片出嚟喺陽江嗰邊，咁有間食肆、啊、左街擺咗啲台凳啊嗰啲嘢出去，咁有啲城管啊公安啊走嚟捉佢，佢咁然之後嗰間啊食肆嘅我諗啲老闆啊員工啊，佢表現咗一種好勇武嘅姿態出嚟啦，嗰條片成十幾分鐘嘅，嗰種真係勇武嚟嘅，我就叫佢做碎玻璃革命、 嗯、 ，glass、okay. broken glass revolution、okay.。OK， 你見到嗰條女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啊？ 冇睇啦。 我話咁佢咧就係咁嘅，即係咧又佢咧有班城管啦，有、嗯、就走去冚檔啦。佢、嗯、因為佢擺曬台凳出台、嗯、出去街度，即係街邊。咁、嗯、然之後咧就告佢阻街。咁、 嗯、 可能就中間就。咁、那個老闆就好唔瞓巢嘅，即係佢就喺條片入面，佢就話你返咁家產、 嗯 啊、欺壓老、啊、人民老百姓咁樣，佢好撚興嘅，咁唔知佢興咩嘢，前因後果我哋睇條片都睇唔到，但係佢就抗爭啦 ，OK， 咁咧就啲城管本來嚟嘅，準備搬走曬佢啲台台凳凳啦，仲有啲佢有啲一盤一盤咧用膠盤裝住嘅，譬如啲所有啊啲茶杯啊、碟啊、茶壺啊嗰啲，佢一盤一盤全部同佢咧 捅晒出去條馬路嗰度咧，就釘爛曬佢。咁佢先開始做呢個動作，跟住佢嗰啲員工啊，揾唔知係咪嗰啲親戚啦。OK， 咁佢有一個嗰十幾分鐘嗰條片咧，就正最長嘅一部分咧，就係有個女士。OK， 就直情係即係揦住，總之攞住啲茶壺啊，攞住啲杯啊，就係咁喺條馬路度掟， 起身咁掟， 掟爛曬佢。好壯觀嘅，掟到成條馬路咧都係玻璃碎嚟嘅。咁咧嗰啲掟咗成十幾分鐘，啲城管係冇人敢喐佢嘅。OK， 即係因為佢用咗我嘛，係咪先？咁我睇條片嘅時候，我就覺得就係即係嗱，如果你用一種好似你頭先講嗰種咩古惑仔道理 online 嘅道理啊，即係恃強凌弱嘅話，喂，其實。即係睇完覺得我哋香港每個禮拜嗰扎踢劫友呢嗰班僆仔好碎料嘅喎。 廢 喎。即係你未遇到敵手㗎喎。即係你係啦，你明唔明啊？即係 我幻想有一日或者呢， 即係當曼城未遇到巴塞隆拿嘅時候，佢唔知道自己係好撚弱雞嘅係咪先。 即係我同你都要檢討一下嘅。我哋其實要其實立壞。 我成日都檢討㗎。 指人之前呢，其實你有三日手指指自己。但我哋指下自己啊，冇先。曾几何时 ，OK， 我哋去深圳玩，买捻贵晒佢东门啊，同埋呢个罗湖商业城啲货， 系 买捻贵晒佢。我哋香港人包二奶，住捻贵晒啲深圳嘅楼 ，OK， 我哋叫贵晒佢哋嘅鸡，食贵晒佢东佢哋湖背路乐园路嘅嗰啲海鲜档 ，OK， 今时今日啲人有钱落嚟买捻贵晒我哋啲奶粉。啊！我哋真係冇得屌，但係點解會佢呢班人會屌呢？就因為佢未享受過嘛，佢未享受過100蚊港幣對138蚊人民幣嘅 係咯 嘅 咁，你應該同情呢班 年輕人，所以我真 係 同情佢哋㗎，係咪先？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咪踢劫咯？你諗下嗱，我哋望一望，即係我哋深圳嘅朋友，喂，都幾文明喎。其實某程度，我哋咁樣食貴曬佢啲嘢，叫貴曬佢啲雞，啊買貴曬佢啲貨。佢有冇见到背囊踢啊？冇啊嘛，系咪先？一样 well 佢冇叫你死翻香港啊？ 死翻香港冇喎，或者咧？ 唔系，系咪因？但系我个量唔够多啊？即系我当年那些年嗰个时候，会唔会咧？ 你认为个量？你系咪认为个量唔够多？ 唔系， 每日来回50几万。 唔系，你譬如话那些年最澎湃嘅时候，逢星期六日 weekend， 亦即系周末嘅时候，啲水疗你又知道啦。 咁我 位都揾唔到错，位都揾唔到嘅。 系咪先？基本上 爆晒嘅。 我哋真系 入边系有内地人嘅，啲内地人印象中冇乜投诉话我哋啲人太多。 但你话佢中唔中意咧？当然唔 系 好中意啦。 香港， 尤其是我哋 香港人实在，香港人实在太多啦。我想静静地揼破骨啫， 踢你啲背囊啊，再背嚟踢你背囊啊。 你香港冇骨揼咩？ 系咯， 系咯， 有啊。 咁你系要走过嚟搞我哋啫？ 系咯，唔系啊。香港冇嘢买啦，一样可以有嘢买噶，系咪先？喂，我哋啲劣质产品，我哋自己买翻，你啲过嚟买我啲劣质产品做乜捻嘢啫？系咪先？喂，我真系亲眼见到有啲人系大批大批嘢运翻嚟香港噶，例如咩咧？娃哈哈， 系 啊，买啲娃哈嘅饮品，大批大批运嚟个康师傅，即系大批大批杯嗰啲杯面话运过嚟个，喂，咁嗰啲。你又你深圳你冇人屌過㗎喎，話真係呢點解我哋又真係屌人呢，或者尤其是我哋享受過100蚊港幣到138蚊人民幣 嘅。咁你又點解到唔係而家唔係只係香港人屌㗎嘛，一全世界屌，呢個係一個世界性問題嚟㗎。 喂，你我見到日本。 而家最新。 我見日本係好歡迎你哋 喺 度 咁樣諗啊。梗唔係啦。 佢哋有限購。 最新已經有啲措施出嚟啦，而家未經證實㗎嘛。 我證實俾你聽。 就係揸中國護照咧，唔俾租車嘛，但係未經證實，因為亦都唔知喺日本咩地方，但係有人都 post 咗出嚟。係 啊，咁個別影響到咪個別執法咯。咁佢國家日本嘅國家肯執法啦嘛，就係有啲條例限制你中國人啊嘛。咁咪 OK 咯。 即係人哋嘅日本嘅政府有為， 但係我哋個政府咧 係 有冇啊？ 冇。 咁耐都唔可以話冇 啊， 都有個叫限奶令，1001咯。有個限奶令嘅，我哋叫做做嗰啲一樣嘢咯。我哋 喂， 即係 冇乜， 其實我哋 冇乜執行過。 我成日解決唔係啱啱咪話香港政府唔係拉咗6000几個 嗰啲买两 唔系啊， 买奶粉 人咯。但系可以咁讲，你喺嗰、那个即系呢喺呢段日子里边，其实真系唔执法嘅时候系多过执法嘅时候嘅。 即系太水火人多。 即最近6000多个系突然间一吉个时间，因为风声紧，所以做翻啲嘢咁解啫嘛。 咁嘅嘢咁係我哋 唔好拗呢樣啊，總之就係個政府無為啦、啊、無為而治㗎嘛，我哋政府小市場唔係大市場小政府㗎嘛， 係咪係出現喺1000多人，你講得100萬次啦，係啲100萬問題出現喺1000多人嗰度㗎嘛，唔係大陸人身上㗎嘛，係大陸人過嚟香港買啲嘢， 兩地嘅政策 係啦，唔得先，喂我哋有冇去日本買啲嘢先？我啊都叫阿羅尚佩阿耀尊啊，啊佢話去泰國啊，都幫我買到 Vibo 啦，我叫佢咪走水貨咯，耀尊啊踢佢個劫啦，或者咧你可以咁做啊嘛，係咪先？唔係啊嘛，喂我哋係有權喺其他地方買嘢，點解人哋嚟香港唔買得咧？佢係個別人嚟嘅啫嘛，或者咧佢唔係集體撲你個街，香港啲人咁樣拆真我哋買撚曬佢奶粉，唔係喎大佬，佢哋都係個別人，哎我買兩罐奶粉自己。變賣又好，賣俾自己嘅親戚朋友都好啫嘛，呢係個別嘅行為，你話喂你冇理由屌柒人哋噶，係咪先？咁、那個問題係應該係取消嘅1000多行，或者係點樣斟酌嘅1000多行，或者一日唔可以多次往返，你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噶嘛？其實某程度，但係而家你哋就謀求咪針對咗一啲弱小嘅水貨客，係弱小啊，因為講真，你人多你人少，你蝦佢哋咯。 係啊，咪呢個好明顯。 星期四 唔係去。禮賓府嗰日又唔見，喂你埋唔到身， 係咯， 係咪先？咁你咪乜嘢都做唔 到 啦。 星期四我見到咁多水貨客， 係 嚇、啊，又冇乜熱狗啦，冇乜本土乜撚嘢，乜撚 入乜。係星期日， 啱星期五， 勞工假期係勞工團體幫手爭取星期日有假放嘅、啊，你明唔明啊？ 哦，咁又其實、OK 一至六咧， 咦、啊？其實會唔會混埋 一至六冇佢哋喂冇？你有聽過熱狗話一至六唔俾走水貨咩？ 冇、 啊，星期日啫嘛， 星期日 冇錯啊，係啊， 都係佢去嗰度。 你唔會呢個係你誤會咗啫， 咁係咪先？但係佢但係深圳冇叫我星期日唔好上去喎，或者咧，喂，我成日覺得即係兩嗱，你話要獨立建國啊，建國啊，咁呢個係咩國先？ 香港， 我哋香港腳， 香港腳， 佢哋就俾國啦，係咪先？ 係。 喂，其實你哋有好多方法去堵截呢啲咁嘅水貨客噶嘛？有能本事 ，OK， 你過關，你行去過關，唔使好多人呀、啊，跟住個水貨佬。走向大陸嘅海關投訴， 係啊！ 喂，我屌你老味，我見到個女林家產，但係好撚就多嘢、啊。 呢、 啊 這個就非常， 佢成 呢、這個有效啦。 佢成身都 iPhone 嚟㗎。 係啊， 嗱，我可以話俾你聽。 喂，等我講先，呢、這個直情如果咁樣做咧，係一個愛國行動嚟㗎嚇。 係啊， okay? 你係幫中國收翻啲税㗎。係 啊 ，OK， 嗱，你唔係反中國㗎咁樣做係。 你嗰班出去踢劫嘅嗰班朋友 ，OK，、你哋講嗰、那個嗰套嘢係乜撚嘢嚟先？嗱，唔好問撚嘢啦，好靚啊！佢嗰度直接民主。人民自发 系、 哇系咪应该鼓掌啊？ 因为政府帮唔到我、我自己出嚟做嘢。 直接民主、人民自发 系， 但你哋要清楚，直接民主、人民自发系需要乜嘢咧？系需要一啲好有好高质素嘅人去做先得嘅。话晒咧，踢劫嘅话呢啲咁暴力嘅咧，你自己自问你系咪一个好高高质素嘅人咯、啊、？OK， 如果你系一个高质素嘅人，你就好似我嗰个方法咁过关。OK， 跟住水货啊，喂阿 Sir， 嗰三个捻样就带水货噶啦，拉佢啊！嗱，咁你就盡咗啲公民意識，你就非常高質素啦。 冇嘢喎。 但 sorry， 你哋唔會，點解唔會啊？因為呢個係匪國嚟噶嘛。明唔明啊？佢喂，我係中香港國啊，話聲咧，明唔明啊？我聯邦建國建立香港國，香港國就同呢啲匪國要區隔。我哋唔相信呢、這個匪國嘅法治嘅，所以我哋唔應該過關去幫我哋執法嘅。OK， 所以就喺自己個地方做嘢。 係啦。但系咁讲真，咁呢班水货佬都系犯嘅个匪国个法啫，佢冇犯香港个法例噶嘛？ 系啊， 系咪先？你做咩睇佢啫？你凭咩睇佢啫？ 系啊， 喂，佢本末倒置嘅，你完全唔知道自己嚟。 即系佢喺香港系冇犯法嘅， 冇犯法噶嘛？ 咪一句讲晒咯，即系你成日话人哋不文明咧， 你 其实已经冇资格噶啦，因为你自己都系用紧一啲不文明嘅方法啦。 即系你唔好成日讲话自己人民市民自决、独立自主、独立自决。喂，你係一個有一優秀嘅人，你梗係可以做啦，我歡迎你做。但係你自己自問係咪一個有優秀嘅人啦、啊？喂， 点解要踢个劫啊？点解有啲好无辜嘅？唔好话个太太啦，你唔好话嗰个就话、是、嗰个 uncle 啦，嗰、那个香港人拉拖住劫，佢唱音乐嘅啫，一样照搞啊？点解啊？喂，我冇办法啦，我见到我平时喺香港读书啊，读得閪啊，又俾人恰。喂，而家我咁撚多人同我一齊 啊， 我咪恰鳩翻你咯，咪好撚似我打古惑仔 online 咁咯， 黑社會思維咯， 係咪？係古惑仔 online 思維， 古惑仔 online 思維， 古惑仔 online 思維。 OK， 喂，我真係咁樣講，我見到哇呢、這個撚樣 level 咁高， 係啦， 唔撚好打佢啊， 欺善怕惡。 哇呢、這個撚樣屌你老大長老，咁嘅 level 打你老母屌閪，我真係咁撚樣啊嘛。 政府難埋身嘅，咁啊唔好打大佬住咯。 問題係咯， 大佬唔好打。打 政府你 打流罗，你打机咁样系嘛？ 系啦，搞啲打啲流罗都冇卵用噶嘛，即系咧，即系我成日觉得，不如果你真系咁卵用武、 嗯， 其实可真系有解决方法噶。你真系下载只古惑仔安啦，打一下啦、 嗯。 你真系强好多啊！你真系低级过你咪打佢咯。 佢唔系好用武噶咋？ 唔系好用武噶咋？ 系啊，佢自己以为佢好，佢以为自己好用武。即系你当有一日真系开战嘅时候咧。佢記住啦，佢就會好明白佢自己其實係條暗春嚟。 佢自己個個都話 係啊，即係如果 我已經有一對家真係準備， 對家真係開戰咧，佢、啊、就知道自己好暗春。 唔係佢一個犧牲嘅準備，其實你 唔係因為你佢唔係，其實我同阿牛係好有資格講呢樣嘢，因為我哋成見住大陸嘅嘢、啊。OK。即係什麼叫勇武呢？佢真係未見過嘅刁民牛，啱唔啱？ 你只反人去，你去下一轉， 冇錯啦。 你開日資中心咩？ 嗱，係啊，如果你講翻早幾年嗰陣時嗰種啊， 香港係乜嘢？ 係反日嘅抗爭喺上面。喂，大佬。掟車啦，OK， 仲有 掟車， 喂，啲日本車爛曬啦，你間嘢賣壽司嘅、啊，拉咗閘都唔得啦， 係啊，都要上去搶去食啊， 喂，佢閘都插埋你啊，跟住入去搗亂啦， 你間八百半啦， 係咯， 係咪八百房？ 係啊，喂，喺街度見到一個閘 一掃而空啊， 係咯，即係好多呢啲， 你做唔做到啊？ 係啊。系啊，咁啊平时嘅行为都见到嗰啲人系勇武过，而你班僆仔好多、啊。 如果你真系有准备牺牲嘅， 即系费事出丑 嘅态度 ，OK， 你好简简单，你尝试单人匹马， 嗯， 行翻去大陆， 系 见到个呢大陆有好多人派嘅水货噶嘛， 系啊， 踢佢啲水货， 嗯， 踢佢哋吓，佢喺大陆有好多水货店啊，喺东门行埋去，叫屌你老母唔喺度做嘢，你咁 样谂，系啦，嗱即都费事， 唔系喺罗，你讲乜撚嘢？你都要讲话源头啊嘛。 应该系咁啊，系啊， 你啊， 冇错， 哦，双飞单飞，你又源头， 系， 屌你老乜撚嘢叫源头啊？水货源头就喺港货店度，喺东门啊，南塘， 唔使咁远啊，你唔好咁劳气住，唔使咁远啊。啱啱过咗关，喺罗湖嗰度啊， 已经有人踎喺度， 喺罗湖，你 收紧货啦， 你喺罗湖嗰度咧，总之唔系唔使，每一日好多人过、嗯、过关啊，怕哇大把啦，过嚟香港啊嘛，你咪做喺嗰度，你喺嗰度叫啊， 叫啊， 唔系唔好过嚟啊， 踢佢都叫啊，你够卵姜咁， 系啊。翻喂过亲嚟正归公咁样，系啊，你妈抄连妈个 B 咁样， 跌我哋资源，如果你老母， 你够胆将个阵地由上水移过去罗湖 啫，一个站啫， 系啦，冇错，移一个站啫， 一个站啫，我就话你勇武啦， 系 啦，杀人猫系啊嘛，屌你啦，根本就 系搞搞佢啊， 根本就系一只，喂，根本就系一只古惑仔案例，屌你啦，高你冇嘅，唔使够胆打。我真系唔系唔使够胆打 啊！我哋俾到啲好嘅提议佢啊！ 但佢哋唔会做啊嘛， 系 成日话 死过， 我成日话 死过啦， 我成日有个牺牲嘅准备啊嘛。 嗯， 你连呢个少少嘅牺牲搭多个站20蚊，你都唔捻制，咁捻少牺牲，你都唔捻制，你讲乜捻嘢啫？你咪咪欣同我讲啦，你真系死捻咗，你真系死咪死捻咗佢啦，系咪先？系你好值得，好值得同情，好值得可怜。 嗯， 因为你系个失败者。 嗯，真系噶，喺个社会阶层里边，系个失败者嚟噶。 你从来未试过威过，呢铺好嘢啊！屌你老母，呢铺热狗真好嘢，我威翻次啊嘛，我可以 弹起啊， 一只脚就压你老母，屌威，梗系型噶， 系啊， 系咪先？但如果得你一条友，你会咁做先？一条友你都咁做嘅，你喺边度引我都话你好嘢。哦 ，OK， 系咪先？唔好成日话，一只哥话，哎呀，我杀个差佬，你试下杀个差佬咯。你凭咩谂嘢啊？咪杀个差佬咯，系咪先？你嗌自己拆个，你未杀人，开张扮你啦，吴家产大佬。 冇啦，唔好咁样鼓动，都系唔系翻翻去。 OK， 得閒上去古惑仔 online 嗰度殺個差佬先。 係啊，有人係啊，聽阿風老總講咧，復活節有防暴警察啦，屌你老母打佢老母屌閪啊！ 喂，復活節啦，係啊，好多嘢俾你殺啦， 有好多俾你。 阿風老總就最照顧你呢啲失敗者啦，大把嘢俾你殺，密切留意住 古惑仔 online， 屌你老母真係鳩死你！ 原來呢節係廣告套餐嚟， 入式廣告。 喂，你早響啊，大佬！ 你又唔再嚟玩？ 我都呆。呆撚曬，我本來諗住講亞投行嘅，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喂，唔使， 我借咗你一次。 哇，做乜同阿的講？唔好意思，應該同我講，大佬。 唔係啊，亞投行阿的講得好過你噶嘛，我覺得係嘛。 哦，唔係唔緊要㗎，我覺得幾好啊，真係。 我 唔係係咪你呢個禮拜四啊？係咪受啲咩刺激啊？你係咪帶住你咪帶住一個包包俾人哋踢你個包包咧？ 唔係啊！你知唔知嗱？我好撚簡單，嗯，即係我眼見嘅，我要將我眼見嘅講出嚟 分享下嘛。 我首先就 慢慢嚟啊。 過路喺過呢個黃福田口岸關 係 OK， 咁我嘗試行去美食店睇下買翻包煙啦，係嘛？買翻三包煙啦。 邊邊嘅福田啊？啊唔係 香港 福田嗰邊啊？ 香港 香港。香港即係過咗大陸未㗎？未過 ，OK， 得，落馬洲嗰邊，落馬洲個海關嗰個關 ，OK， 大陸嗰邊冇煙賣㗎嘛？ 係知道，係繼續。 咁啊，我見到啲人咧幾恐怖咧，一條友買我諗24條到啊，嗱，佢其實阻撚住我哋買散裝煙㗎啦 ，OK， 咁冇辦法啦。喂，咁你可以投訴佢咯，依家大陸只係限帶兩條啫嘛， 係啊， 但係有時你跟住佢，一跟到佢踢爆佢，你就已經可以做到啦。你知唔知？跟住我已經排一長龍啦。哇！一去到大陸關未對卡嗰度，我屌你老母咁啊！嗰度 好多人咯， 真係我唔知幾多人啊！我真係數唔到。即係個人數咧，應該係多撚過佢哋光復行動啦。啊，即係多撚過曬。 係 成個離境大陸都佈滿曬人。 咁你咩反應咧？咁我啲係大陸人嚟㗎喎。 咁我冇遮囉。我即係跟住水貨佬囉。跟住水貨佬嘅隊尾。因為跟啲唔係水貨佬嘅隊尾呢，佢哋過關又慢，咁多指紋又慢。屌你老母對 水貨佬鋪㗎嘛，一日過幾次。 屌你老母跟佢啦。係 㗎。 唔可以講俾人聽㗎，屌你老母咁。咁啲人過緊水貨佬咪屌你返我撚急。跟住水貨佬囉。咁我都要。 你應該講㗎。 我都要嘥成半個鐘頭先過到關。 唔係，因為你應該講㗎頭先個，因為起碼你俾我哋知道水貨佬其實有貢獻嘅。 有貢獻 㗎。係啊，喂，你跟住佢過關嚟快啲㗎。 我見到啊，揸鳩死你。 係。 嗰啲資料片。 係。 嗰個數量高撚過個人啊！屌你老母。 系 咁你 头先喂咁你头先讲有矛盾喎，你话冇买晒我哋啲嘢喎，咁而家咁啲资料片买喂俾差唔多买 晒，高捻过个人啫嘛，你又唔系特别佢买唔到先。 哦 ，OK， 我有个三岁嘅侄女都仲立紧入紧片嘅，一样买到。 哦 ，OK， 所以我买到，我唔知你点解买唔到啦，我唔知点解你买唔到啦。 呢啲物流 系咪你一系我系咪一系萧生唔肯卖俾你啊？我唔捻知啊，阿萧生话 因为你够衰唔捻卖俾你， 阿萧生话佢自己好搵多奶粉啫嘛，欢迎你过去买。你买唔到，你咪同我老师投诉咯。喂，老师，我买唔到奶粉喎。咁你不如帮只喇叭好啦。 翻发热狗点解会用纸尿片嘅咧？又 我唔捻知。 系 都啱嘅，就系咪失禁啦 ？OK， 喂，大佬，跟住系离谱到，甚至乎喺个过关嗰度已经未到过关分紧货啦。屌你老母，你又攞喂人咁高嘅纸尿片，屌你老母点过关啦？跟住你又分啲，我分啲分。分我睇住分鳩曬佢啊！話俾你聽，喂，咁好，即係咪左？其實某程度我嗱，如果你譬如你真係踢劫係 work 嘅，其實我十一係我哋啊，我過關咪唔使咁撚問咯，因為我約咗女啊，幾撚問啊？你話係咪先？嚇，咪唔使咁問啦。但你又做唔撚到，除非你 即係唔係即係逢劫就踢，一係就 逢劫唔係，見到水貨就打死佢，係 唔 係打死佢？ 割喉，割喉方劍，係我記得，係記得。 咁就有咗壓力啦。 係啦係啦，我哋而家要改口啊！ 你俾我啲蒙熱狗， 你打佢冇用噶。 唔係你俾我啲熱狗，佢唔認嘅，蒙面嘅，但係唔認熱狗嘅，屌你老味，殺幾個。 系啊，唔系你 真系可能有啲阻吓性。 唔系你打佢真系冇用噶，系冇阻吓作用噶。 打一个， 系啊，佢最多淤咗肿咗几噶两三个礼拜，佢又出翻嚟又再走过。 杀死一个中国人， 系 屌你老母就系 千千万万 嘅中国人， 咁杀都冇用。 屌你老母，问你做热狗啊，你唔认噶？屌你老母杀晒，我啊真系唔信啦。 即系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啊嘛，你就懦夫啦，屌你老母！ 东亚懦夫啊， 屌你老母！成班东亚懦夫，屌你人就多，屌你老母先咁踢人个 keep， 开咗个组织啊！ 人咁多人咁多，你割牛放血啦，屌你老母啊！ 开多个组织就叫东亚懦夫。 我讲少嘅啫，我唔希望任何暴力噶。即系杀死阿黄仁达咧，换取呢个光复行动成功咧，我都唔赞成噶。当然，你哋以目标为本噶嘛，OK， 你哋系可以系嘅 ，OK， 啊目标为本，啊杀死黄仁达咧就可以光复成功嘅，杀死黄仁达。 啊，咁你咁你依家喺大陆咧，有冇发过啲大陆人咧就对你有啲仇视咧？ 嗱，我其他我唔敢讲， 系 我曾经铺过有一句说话。就喺个唔知微信啊，其实我铺晒我啲社交平台啦。 系 张卢会有一句说话咧，可能喺餐厅咁写噶啦。香港人与狗不准入来。 哦， 迟早嘅事。即系其实我点解我咁大反差咧？喂 ，unfan 潮唔系 Facebook 嚟噶。 嗯， 系喺我微信嗰度。 超群啊！ 微信 啦，Q 群都系啊， 微信好恐怖。 先斩一斩你先，嗱都话不代表我啦，影响到牛哥做咩啊？影响到牛哥搵食啊！而家 系啊，你影响到人，我唔系香港人嚟，咪影响到我先？你踢机就影响到我啦，我系咪有权屌柒你先？哦，人哋买你人哋好多水货客嚟影响到你，你就屌柒佢。咁而家你踢人机影响到我冇閪屌，我系咪屌柒你先？啱嘛？目标为本啊嘛。我咪屌出你话目标为本咯，我用翻你嗰套嘅啫，系咪唔得先？唔得，我唔一齐讲嘢啦。喂，我系俾几个女仔摁啊？唔系摁啊，系摁啊，大佬。好，你又街 发得好准， 嚟紧噶啦。将来讲真，即系 揾食艰难啦，有影响到你。 你唔好再话有个大陆佬粗晒普通话嘅拍条优号，就话屌你乜嘢要嚟香港闹撚返晒你班香港人，唔係㗎啦，嗰條友俾人拉咗啦。 嗰個都係傻仔嚟㗎。 唔係嗰啲咪假用武囉。 係囉。 佢真係會做咩？ 係呀。 俾人拉咗啦。佢咪受咗啲應有制裁囉。佢講下俾人拉。你又唔係啦。你講係唔使負責任㗎嘛，好似我咁。屌你都使得負責任。你講唔使負責任㗎 ,ok? 你就繼續喺度做啲嘢。將來唔係佢哋落嚟啊，係你哋上去啲人見到背囊就踢啊。或者咧，你真系讲真，你真系沟沟晒佢哋啲女啊！你真系食贵捻晒佢哋啲海鲜啊！你真系买捻晒贵晒东门啲嘢，佢哋真系对你系唔系咁捻中意噶咋？但系讲真，人哋冇屌你啊！你而家佢唔屌你，你真系屌佢，佢就大把藉口屌柒你啦！屌柒你学到咩捻嘢啊？咪学到我哋咯！啊，喂，目标为本啊，大佬！喂，佢依家讲翻我自己啊，而家影响到我啊！ 呢、這個即係你一路講緊嘅，其實係個整體嘅香港人嗰個 image 啊嘛， 係啦， 即係嗰個係受影響啊嘛。 以前 嗱，我上個禮拜我都講 埋先，我以前出去跳舞唱邪 K， 啲女仔見到你，哎，香港人幾好噶、啊，都唔錯啊，又斯斯文文啊嘛。喂，簡單坦白講，而家招呼都差啲啦。屌你老尾，哇！哎，你會唔會踢我個 kick 啊？屌你，我都有個 kick 啊！屌你， 佢有喺兩隻腳嘅中間，有股怨氣噶嘛，其實 係咪先？佢一定會，佢一定會咁樣啊嘛。咁啊，到時我哋幾努力。啊，对件女几好， 系挽回翻啲形象、啊、 都难噶嘛，或者咧，所以必定要对住呢班咁嘅黐线嘅，啊呢班个懦夫，啊呢班咁嘅失败者， 疯子啊嘛，你叫 疯子系啦，我哋用疯子，因为疯子系比喻啊，你知唔知啊？特冷灯啊，或者咧唔话嘅癫佬啊，疯子，划清界线。屌你老见到个屌佢老母就啱啦， okay. 啊就好似班疯子见捻到我哋呢啲咁嘅大中华家，屌你就啱啦。 好勇武喎、啊、你今日。 喂，唔系勇武噶，我讲真。 okay, 喂，我见到我见到我得一个，佢哋好捻多个，我叔噶， 系 古惑仔安拉完你，屌你老味系咩？喂，如果我哋人多， 系 屌你老母，你埋嚟啦，你试下 就谷啦， 我谷啦， 咪咯， 系啊，嗱，我就咁样样噶啦，我见啲人多，我闪噶啦， 系 你人少，我就屌出你， 都系佢嗰种逻辑啫，冇矛盾，冇矛盾， 有一次就差佬多个人嘅时候就走捻咗咯， 系咯，系咯，系咪先？ 唔止一次咯， 系咪先？所以用我方法，人多佢人多，喂叔， 喂 叔，屌出佢。咪一樣咯， 帶條隊，我 話 鼓勵你帶條隊出嚟啊！ 唔撚會啊， 升下每個禮拜日啊， 我會唔知啊， 都係翻禮拜日啫。 因為外港力嗰啲咧，走去派傳單嘅啫嘛，星期六今日派撚咗啦。 啊，係喎，好愛字 feel 啊，你都 係咯。 咁啱嘅。唔係呢個正如我哋上個禮拜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整體嘅香港人嗰個 image， 就係話譬如話即係翻翻去就係呢班人究竟可唔可以代表向所有嘅香港人呢，梗係唔得啦。咁咪呢個然之後呢就會影響到我哋呢個族群㗎嘛。我呢個族群 大中華交。 喂，難保有一日返到去唔淨止話喂嗱，見到可能見到內地嘅商店寫住華 港人與狗 不得來 進， 甚至我哋自己根本一翻到去，我哋嚇，我哋唔講廣東話， 啊、 我哋唔認自己係香港 人。嗰日我同阿馬 幾悲哀啊！ 我嗰日同阿馬交朋友喺深圳與君食飯，啊、我話我決定話自己係澳門人， 澳門人咯、啊，係啊， 我決定話自己 係咯。咁、啊、你話係咪一種悲哀先？ 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啊！ 我哋冇身份認同啦，唔好同我講本土啦，屌你冇本土啦，我已經，我已經歸於呢只馬家啦，咪 即係唔敢話俾人聽香港人， 唔敢啦，講出嚟我哋香港人，我哋好高質素、好優質嘅民族， 冇錯啦，冇錯， 已經唔得啦， 係， 而家你喺個一個人多蝦人少， 香港人咪等於 一個古惑仔安拉嘅民族， 抄連媽嗰邊咯， 係咯， 係啊， 係啊，人哋屌柒你，你咪屌柒咯，冇辦法噶， 係啊， 但係你屌人。哎、我都唔好明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今日睇咁㗎嘛，我哋香港社会。 啊、 休息一阵啦，咁啊听下歌啦，今日揀嚟嘅歌呢就都係啲英文嘅歌嚟嘅。冇、我哋听一广东话同普通话太多。呢个仁兄呢其实呢上个礼拜佢喺香港嘅开咗一个演唱会嘅，咁啊嚟自英国嘅 Salford 仔嚟嘅，咁啊Ed Sheeran 一個好多年青嘅香港嘅女孩子都會幾鍾意佢嘅一位年青人啦，咁就帶嚟一首佢嘅歌曲啦 ，Thinking Out Loud。咁我哋一陣咧就第二次翻嚟睇下可唔可以講到亞投行啊？ 好啊。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And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just the touch of a hand. Well, me,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I just wanna tell you I am. So honey, now my hair's all but 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